各位观众，晚上好。 晚上好。 今天是9月8号，星期三，农历八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习近平将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3次会晤。 系列报道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今天播出。一年来，全国人民弘扬伟大抗疫精神，凝聚力量，在第二个百年的奋斗征程上奋勇向前。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汪洋会见越南祖国阵线中央委员会主席。 各地深入学习贯彻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并把学习成果转化成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的实际行动。 阿富汗塔利班宣布组建阿富汗临时政府，并公布临时政府的主要成员和架构。 美国新冠肺炎累计死亡病例超过65万例，占全球死亡病例总数的14.2%。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本台消息，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9号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3次会晤。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这是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的鲜明写照。去年9月8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指出，在这场同严重疫情的殊死较量中，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以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大无畏气概，铸就了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伟大抗疫精神。一年来，在伟大抗疫精神的激励下，全国人民凝聚力量，在第二个百年的奋斗征程上奋勇向前。 今天早晨，江苏扬州市最后一个中风险地区瘦西湖福苑小区进行全员核酸检测。下午5点，检测结果显示，小区1565名居民核酸检测均为阴性，符合解封要求。至此，扬州市已全域达到低风险条件，本轮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胜利。 我们隔离了36天，想想武汉人民为全国人民的健康隔离了70多天，真的不容易。我们人人应自觉遵守疫情防控要求，为国家的疫情防控全局做贡献。 一年多来，疫情仍在全球蔓延，国内零星散发病例和局部爆发疫情的风险仍然存在。但每一次疫情来袭时，中国共产党所具有的无比坚强的领导力，都是风雨来袭时中国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今天上午，我们在湖北武汉见到了89岁的王鑫老人。去年，他和身穿防护服的医生驻足欣赏落日风景的画面，令全国人民动容。至于一年来，老人家身体状况良好，还经常在家演奏小提琴。 充分体验到我们党的人的伟大，愿意多活几年，看看我们这个社会向前发展。 同是武汉患者的张伟，去年住院109天。期间25天使用 ECMO 等设备，在辽宁、河南、福建三省援鄂医疗队和本地医院的接力救治下治愈出院，回归正常生活。再过2天就是他孩子2岁的生日， 相当于是我重生之后，珍惜现在每一天的生活，珍惜现在来之不易的这个抗疫的成果。在保护人民生命安全面前，党和国家真的是做到了不惜一切代价，然后也体会到呢，党和国家真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在服务。 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唯有精神上站得住、站得稳，一个民族才能在历史洪流中屹立不倒、挺立潮头。疫情发生以来，中国疫苗已经成为全球公共产品，累计向105个国家和4个国际组织提供疫苗援助，出口疫苗总量达到9.9亿剂，居全球首位。最近，陈薇院士带领的科研团队研发的雾化吸入用重组新冠疫苗已经进入临床2期试验，正在积极申请该疫苗的紧急使用。 这一年来，伟大的抗疫精神扎根于心灵，建筑于行动。在斗争中凝聚升华的伟大抗疫精神，是我们不畏艰险、战役到底的强大动力。关键时刻冲得上去，危难关头豁得出来，为护佑人民健康和平安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这是我一生的追求。

会议通过《证券期货行政执法当事人承诺制度实施办法》草案，推动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提高监管效能，更好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八号在北京以视频方式会见越南共产党中央书记处书记、祖国阵线中央委员会主席杜文湛。汪洋说，中越关系持续向好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阮富仲总书记和阮春福国家主席分别通话，就新形势下巩固和深化两国全面战略合作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一道，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指明的前进方向，深化睦邻友好、互利合作和团结抗疫，为构建中越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做出不懈努力。中国全国政协愿与越南祖国阵线中央加强交往合作，不断丰富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内涵。杜文湛说，越方高度赞赏中共百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愿与中国全国政协一起推动两国关系实现更大发展。李斌、何伟参加会见。 各地紧密联系工作实际，通过多种方式深入学习贯彻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服务群众、办实事、解难题的实际行动。 福建福州把学习七一重要讲话作为党史学习教育的核心内容，为满足基层党组织专题学习需求，福州市委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在全市确定了35个参观学习点，推出精品党课，让党员干部接受精神洗礼。 我们希望说汲取这些力量，能够推动我们在工作中进一步奋发向上，为建设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贯彻落实七一重要讲话精神，辽宁大连推出12个多部门联办市场主体一件事主题服务系统，涉及企业及个人的98个事项办结时限缩短73%，一次性现场急办率超过95%，让群众少跑腿多办事。 我们收件人员通过技术性的处理，将这老百姓集到一张表单，形成了各个部门所需要的材料。各个审批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形成了各自的审批决定，然后通过一个窗口，将所有的许可证件发给了老百姓。 在安徽芜湖，人社部门不断完善人才服务平台建设，实现安居保障补助、生活补贴等一站领取，高层次人才子女入学、医疗保健等10多项服务一站办理。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总书记的讲话精神，以人才需求为导向，持续优化人才政策机制，着力建设引才用才的平台，营造人才服务的良好环境。 黑龙江鸡西聚焦群众对求职、创业、培训等多方面的需求，开展送政策、送岗位、送技能、送资金、送信息活动，为农村务工人员、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等重点人群解决就业问题，将减免房租、税收和金融信贷一系列惠企政策落到实处。 我们把落实习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和党史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打出常态化就业组合拳，做实做细，为群众办实事。 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下半年将充分发挥中央预算内投资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作用，促进投资稳定增长。一至七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0.3%，保持恢复增长态势。其中，制造业投资恢复增长的势头较好，十四五规划中的重大工程项目陆续启动建设，一批强基础、增功能、立长远的重大项目，对于扩大有效投资将起到重要的拉动作用。与此同时，各地积极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补齐短板弱项，教育、卫生等社会领域投资增长较快。下半年将对交通、能源、农林水利、生态环保、社会事业、物流基础设施、市政和产业园区基础设施、国家重大战略项目、保障性安居工程等领域的专项债券实行重点支持，带动基础设施等领域扩大有效投资。 在东京残奥会的赛场上，中国残奥运动员们顽强拼搏，取得了优异成绩。这也是我国残疾人体育事业取得长足进步、中国人权事业发展开辟新境界的生动写照。 在东京残奥会田径赛场， 这位在赛后被领跑员高高托起的盲人运动员叫刘翠青。从2013年起，他和领跑员徐东林成为搭档，靠着一条10厘米的牵引绳并肩作战。8年的坚持与付出，在东京，他们一起携手成功卫冕。 共同分享快乐，他相当我的眼睛，他在黑暗中为我指引了方向。 有使命在，我们完成了我们出发之前的一个愿望。 如今，像刘翠青和徐东林这样体育场内的携手，也延伸到场外全民健身的队伍中。在浙江省湖州市奥体中心附近，每个周末这里都会出现一群身着橙色运动上衣的跑者，他们的后背上分别写着“视障”和“陪跑”的字样。这是2018年当地盲人协会和公益人士一起发起的陪跑项目。如今已经从刚开始5-6个人发展到现在80多人固定参加力跑。 我们两个人拿着绳子可以跑下来10公里，帮助他们走出家门，就是融入社会，又能锻炼身体，自己很有意义的事情。 我们的设想是成熟了以后，可能每一个社区每一个街道都有这么一支彩虹绳小分队，把这个跑步运动坚持下去。 13.5期间，我国经常参加社区组织的文化体育活动的残疾人由12.5%的6.8%增长至14.6%。中国残联与国家体育总局共同出台文件，将残疾人康复健身体育工作进一步纳入残疾人事业和全民健身大局。截至2020年12月，全国累计设立社区残疾人健身示范点13313处，培养残疾人社会体育指导员近14万名。在上海市徐汇区长桥街道这间专门针对残疾人开设的智慧阳光康健院，残疾人不出社区就能进行锻炼，还能得到专业人士的指导。 这些都很实用，确实能让我得到锻炼。 14.5期间，我国将围绕健全残疾人群众体育组织、完善残疾人健身设施、举办更多群众体育赛事等方面不断努力，让更多的残疾人在运动中收获自信与健康。 董书记多次强调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那么在我们残疾人事业当中呢，更为的体现了这一理念。残疾人的身体状况、生存环境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在较短的时间内，残疾人事业获得了全面的发展，在残疾人人权方面取得了明显的进步，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今天，中共中央宣传部举行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4位来自能源领域的党员代表，围绕践行初心使命、贡献能源力量这一主题和中外记者见面交流。4位代表分别是工作26年来坚守采油生产一线、从事修井工作的杨艺兴，带领团队研发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3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的邢继，负责能源监管、组织拟定和实施多个能源方面重要政策的戴俊良，扎根煤矿一线近20年，参与煤矿井下综采生产和技术创新的呼禄雄，他们分享了在平凡岗位上践行为民初心使命和工匠精神的体会感悟。在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表示，随着关于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意见的印发，各地要建立日常的历史文化保护巡查管理制度及评估机制，能够随时随地发现问题，及时准确地纠正问题和处理问题。同时还要健全历史文化保护监督检查机制，加强执法检查，及时制止各类违法行为。此外，要强化考核问责，要将保护的成效和领导干部的考核、任免、奖惩挂钩。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报，9月7号0至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9例，均为境外输入病例，新增疑似病例1例，为境外输入病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1例，均为境外输入。截至9月7号24时，现有确诊病例795例。截至9月7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1.1902万5000剂次。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近日，农业农村部等6部门印发《14-5全国农业绿色发展规划》，通过农业资源保护利用等5方面26个项目，打造绿色低碳农业产业链。 力争到2025年实现资源利用水平明显提高等农业绿色发展五个定性目标和绿色供给等11项定量指标。教育部今天发布，我国教师规模不断扩大，目前总数已达1792.97万人。教师管理改革和待遇保障不断强化。截至2020年底，中西部22个省份、725个原连片特困地区县全面实施了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2021年全国教书育人楷模名单今天发布，河北省石家庄外国语学校教师李红霞等10人获评全国教书育人楷模。他们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示范，贡献突出，事迹感人。 日前，教育部会同民政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部署，要求面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统一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的行政审批及法人登记工作在2021年底前完成。培训机构在完成登记前应暂停招生及收费行为。银保监会数据显示，我国自去年9月启动车险综合改革以来，截至今年7月末，88%的消费者保费支出下降，车辆平均所缴保费比改革前降低21%，车险综合赔付率由56.9%上升到73.3%，累计为消费者减少支出超过1700亿元。 自然资源部发布，全国地质灾害风险普查工作取得阶段性进展，部署的1067个县市中，110个试点县市已完成地灾风险普查，658个县市的地灾风险普查陆续启动。此次调查重点聚焦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精确划定重点防治区。 北京时间9月7号至9号，第二届“一带一路”税收征管合作论坛以线上形式举办。中国、哈萨克斯坦等61个国家和地区以及12个国际组织聚焦税收征管信息化、纳税服务信息化等内容，提高跨境税收争端解决效率。 今天，中国建材万吨碳纤维生产线在西宁正式投产，项目总投资50亿元，首次实现了单线年产3000吨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设计和高端成套技术自主可控，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 今天起，赣州至深圳高铁江西段开始连调连试。江西段全长134.5公里，赣深高铁全长436.37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将于今年底具备开通条件。通车后，赣州至深圳的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近7小时缩短为2小时左右。 今天，第19届中国西部海外高新科技人才洽谈会在四川成都闭幕。1200多位海外人才与四川省内高校、科研院所等签订引才协议，签约重大项目115个，金额204.9亿元，涉及电子信息、生物医学等多个重点领域。今天下午，粤澳新通道青茂口岸正式启用，口岸位于珠海拱北与澳门青州相邻的鸭冲河上，主要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自助通关模式，设有查验通道100条，24小时开放，日通关量可达20万人次。 昨天，香港机场管理局举行机场第三跑道铺设工程竣工典礼，第三跑道全长3800米，预计2022年投入运作。整个三跑道系统预计将于2024年全面投入服务。三跑道系统建造工程于2016年8月启动，包括扩建2号客运大楼、兴建新客运廊、行李运输系统等。 今天，广西多地出现强降雨，长江2021年第一号洪水、嘉陵江2021年第二号洪水洪峰过境重庆主城区，造成部分沿江店铺、步道等被淹。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华北、东北等地仍有明显的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内蒙古、京津冀等部分地区将有阵雨或雷阵雨。昨天，天津发布渤海攻坚战成果，3年来，通过污水调头等水体整治工程，12条入海河流全部消除水质劣五类，近岸海域优良水质比例达70.4%，海洋生态环境质量达到近年来最好水平。 近日，黄河干流迎来秋汛，壶口瀑布流量超过每秒1000立方米，进入最佳观赏期。水流斜卷泥沙，一路奔涌，翻入十里龙槽，主瀑瀑布倾泻而下， 河谷内瞬间腾起数十米高的水雾，气势磅礴，雄伟壮丽。 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7号在喀布尔举行发布会，宣布组建阿富汗临时政府，并向外界公布了临时政府的主要成员和架构。 穆贾希德表示，阿富汗终于摆脱了占领，重获自由，现在是时候开启国家建设，保障阿富汗人民各项权利了。他宣布，阿富汗塔利班临时政府的主要成员为穆罕默德·哈桑·阿洪德，出任临时政府代理总理，阿卜杜勒·加尼·巴拉达尔出任临时政府代理副总理，阿卜杜·萨拉姆·哈纳菲出任代理第二副总理，穆罕默德·雅各布出任代理国防部长，希拉祝丁·哈卡尼出任代理内政部长，阿米尔·汉·穆塔基出任代理外交部长。 穆贾希德刚刚宣布了塔利班成立阿富汗临时政府，他强调说，过段时间还将召开协商性质的会议，届时将会产生一个代表所有阶层的新政府。 发布会结束后，穆贾希德表示，塔利班最高领导人海巴图拉·阿洪扎达将以埃米尔的身份领导国家。塔利班当天发表落款为埃米尔·阿洪扎达的声明说，临时政府将确保阿富汗持久和平、繁荣与发展。声明说，阿富汗愿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与周边国家及世界各国发展稳定健康的关系，绝不允许任何人或组织利用阿富汗领土威胁别国安全。 根据世卫组织最新统计数据，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达到2亿2113万4742例，累计死亡病例为457万4089例。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6点，美国累计确诊病例超过4028万例，死亡病例超过65万例。这一死亡人数超过美国二战以后历次战争死亡人数总和。美国人口约占全球人口的4.3%，而美国的死亡病例人数占到全球死亡病例总数的14.2%。此外，美国儿科学会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26号至9月2号，美国报告新增确诊病例为939470例，其中儿童病例251781例，占26.8%。疫情爆发以来，美国累计500多万儿童确诊新冠肺炎。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政府今天基本确定将东京、大阪等19个都道府县的紧急状态延长到9月30号。这些地区的紧急状态原本将于12号到期。日本政府计划于明天与相关专家召开会议讨论之后，正式做出是否延长紧急状态的决定。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墨西哥南部格雷罗州当地时间7号晚上发生7.1级地震，首都墨西哥城震感强烈。目前地震已造成至少一人死亡。墨西哥国家地震局称，震中位于格雷罗州阿卡普尔科市西南11公里，距离首都墨西哥城约370公里，震源深度10公里。墨西哥官方一度发布了海啸预警。据当地媒体报道，地震造成一些地区的山体岩石坠落，部分地区断电，一些建筑受损。7号，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代号为边界2021的军事演习在吉尔吉斯斯坦境内的埃杰里维斯训练场举行。参与演习的包括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4国的武装力量等约1000人。吉安组织联合参谋部参谋长西多罗夫表示，受阿富汗局势影响，塔吉克斯坦与阿富汗交界地区的局势不容乐观，吉安组织应做好应对准备。根据印度尼西亚警方公布的消息，印尼首都雅加达近郊唐格朗镇一座监狱今天凌晨发生火灾，造成41人死亡、81人受伤，其中有8人重伤。雅加达警方表示，火灾发生一小时后被扑灭，火灾原因还在进一步调查中，初步判断可能与电线短路有关。 据美国媒体报道称，飓风艾达自8月29号登陆路易斯安那州以来，已经在8个州造成至少71人死亡。路易斯安那州卫生部门7号表示，艾达已造成当地15人死亡，该州多个地区的电力供应仍未恢复，大量电线杆被毁坏，受影响的家庭和企业超过43万户。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感谢收看，再见。 再见。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